想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明天似乎离我太远。 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

去，一个人挺寂寞。他说签上名字，请把他给放走。你呢，你是否也肯微笑与否去回首？命运在一路努力过了就好了。飞得再远，最后还是需要降落。蒸发的眼泪呢，也许无所谓了。他对我说该幸福了，记忆摆在心中，别

嘻嘻，大着哭，趁着笑，我只觉得人数比几十百更加闹，是个傻不可如此言，在我青春往事我默念，穿越一起嗤笑，荣誉信仰之道， 闪烁威猛的信念还在， 不会向你翻走靠， 与众不同是条手裸道， 提手的手不放掉， 心被埋伏我也不会逃， 四面楚歌战一个少， 像一朵云彩，我的眼神能对